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在这里三河交警有温馨提示，安全带呢就是生命带，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 40% 以上。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，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，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。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。 尖叫发布那张黑夜，心碎混乱你的方位，相偎相惜在那河边，心念流星给你留言，梦中念我跳过山明月，转身我来到梦里的世界，好心看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心间的字是我的誓言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坚决，我没见无罪，一动全身战略，把你定格在爱情蔓延，我没见无罪，喜欢那你最贵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，尖叫划破那张黑夜，心碎混乱你的方位，相偎相惜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给你留言，梦中念我跳过山明月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，好心看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心间的字是我的誓言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坚决，我没见无罪，一动全身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蔓延，我没见无罪，喜欢那你最贵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， 爱情不是天上掉来的宝贝，甜蜜的爱情要煎熬，爱情有时天天在天失恋，戒烟也永远没有煎熬， 我没见无罪，一动全身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蔓延，我没见无罪，喜欢那你最贵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，我没见无罪，尝透浪漫氛围，让你走进爱情无对眼，我没见无罪，任务守个终点，贪恋赛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， 说等待呢，不是为了等到一个人回来，而是找个借口不离开，做一个平凡的人，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做一个微笑挂在嘴边，快乐放在心上的人，也不要害怕做错了什么，即使错了也不要懊恼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对对错错，何况有许多事回头看来对错已经无所谓了呢。 在那遥远的深海，蓝色的世界，有着丰富而又多彩，宁静美丽风景，在这熙熙攘攘的繁华与群里，有个平凡的小鱼儿，有一些隐约向往，可是什么却不清楚，朋友们来来往往，带着梦想畅游远方，有很多

天看不见蓝色，浑浊的夜边星星闪烁，沉默的人你在等什么？漂泊的人蜷缩在角落，孤独的灵魂无处藏身，陌生的影子盲目穿梭。原来我的难过无处可躲，我们的离开能想起什么？在这早已注定好的寂寞，许前朝以后每个人不活，在灭绝下藏着冷漠的脸。

有人说世上的悲剧有两种，一种是得不到想要的，一种是得到了不珍惜。其实不希望有人选择是因为他的好，我希望有人看见自己的不好，多么希望自己是个孩子，有颗糖就笑，摔倒了就哭，不会伪装到面目全非，也不用压抑自己的任何心情。 微凉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，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，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全是你和我的离却说，太遥远某一见不到，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，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，现在却想再听你说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，给我一个答案，算不算太过奢求。

有做过的事情呢，其实叫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成长。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呢，叫做改变。做你不敢做的事情，叫做突破。一个人的性格呢，决定他的际遇。如果你喜欢保持自己的个性，那么你就无权拒绝你的际遇。但是我知道他在山中，在城市中，在海天一色之处，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。把握机会吧， 跟着我一起唱吧。在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做些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等待的时间，全摆脱所有的困惑，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一刻结束一场雨的季节，敞开心与一切，我听得到你说为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 No, no, no, no, 等待一个时间，全摆脱所有困惑，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你和我走在